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 九八六福利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哎呀，现在又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的九八二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终于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又是周一，不知道大家这个新的一周啊，上班第一天的感觉怎么样？反正我们两个的感觉是有点好。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赵爽周末带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活动去了野鸭湖来郊游，他特别高兴， 就是好久没有出去玩了。 对，我也替他感到高兴，去了延庆的著名景点野鸭湖，非常的好玩，所以今天呢回来也是精神奕奕的来上班了， 还真是、 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每周一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上一周的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我想上一周的热门话题其实也是有很多啊，但是最热的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所耳闻了，而且呢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还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 对、就是说起来啊，你看论论也说了，周六的时候去了这个野鸭湖、其实现在天气热了，有很多的朋友周六日就不想出门了，不想出门，有一些选择在家去追剧，然而呢有一些人就选择在家可能打打游戏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安排。那么呢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上周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一个跟游戏相关的话题哈。 你这个话题顺过来还顺的真是无缝啊， 是吧？ 我对你的这个业务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好，那你来说说吧。 对，因为上周啊，可能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可以说是今年以来啊，有一款非常非常火爆的游戏，其实不仅仅已经是在游戏的领域当中了，而且呢在社会上，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的观感，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了，因为有很多很多人全都在玩，而且由这个游戏引发出来有很多的话题，这就是王者荣耀啊。比如说在上一周的时候，这个人民网、人民日报，包括今天我看新华社都是发文来专门说了一些这款游戏当中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但是我想为什么他们能引起这么多这个官方媒体的关注，首先就是因为这款游戏它现在的用户量实在是太大了。 对， 据我前几天看新闻啊，因为我上个月的时候好像采访过一 个这个电竞圈的人士，他跟我透露说，王者荣耀目前的这个日活量，就是说他们每天的这个日常的活跃用户是有8000万，但我前一天看新闻已经上涨到9000万了。 对， 9000万的日活，这个可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基数和量级。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一周的话题榜当中啊，有非常有必要来跟大家来一块聊一聊王者荣耀以及游戏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对，其实说起游戏哈，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男生爱玩游戏，或者是自己的男朋友爱玩游戏，哎，啊，自己的老公爱玩游戏， 对， 这已经成了就很多人的段子了哈，就感觉习以为常的一件事儿。可是当什么时候你一圈朋友聚会的时候，你发现你没玩一款游戏，然后别人就觉得你是怪物一般，这个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哦，有点不一样了哈，这个量级就不太一样了。 对，所以现在我们俩就是怪物。 对，我们俩就是那一圈当中就是没玩的那两个。论论还玩了一下。 我玩了一下，我是因为就是为了我们这今天的选题啊，我之前一直是我周围很多朋友都介绍我玩，但是我一直没有玩。就是因为准备我们今天的选题，所以我特地下了一款王者荣耀，玩了几局，也有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切身的感受吧。 对。 可以说怎么讲呢，我个人感觉啊，没有那么的好玩。但是我后来想了想，非常能理解它现在已经成为这么一款这么热的游戏，它背后的原因有哪些？我自己也大概想了一下。然后今天呢，如果现在有听我们直播或者这个来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一块来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聊聊这个王者荣耀或者说游戏啊，因为其实游戏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每个人都会玩游戏。可能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手游，或者是 PC 端的游戏，或者是在生活当中一些其他的游戏，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玩游戏。那么您喜欢玩什么游戏？您对游戏怎么看的？或者说您对王者荣耀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如果听广播的朋友呢，现在也可以打开这个易直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方法呢，就是在易直播当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账号，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打开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目前的视频直播，而且可以跟我们留言来互动，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 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从这个最近比较火的被就玩的也比较火的，被批的也比较火的王者荣耀开始聊吧。所以论论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就是还挺爱玩游戏的人，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没那么吸引你啊？ 主要吧，我感觉是因为这个游戏啊，它其实做的还是跟之前的一些游戏啊，我们说这种叫 MOBA 类，MOBA 类游戏呢，我不知道赵爽你知道吗？ 就其实就是一个联机竞技类游戏吗？ 对，是近几年这个非常非常火的这么一种游戏类型。王者荣耀呢，只不过是把这种游戏类型移植到手机上，并且经过了自己这么一个全新的包装，可能更适合我们中国的玩家，尤其是女性玩家。 对， 我想说这个游戏其实它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它当中的女性玩家非常的多，而且不只是青少年，我们知道青少年其实玩的很多，但成年女性其实玩的也非常可怕。就是在这个游戏圈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圈内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经验吧，就是说决定这款游戏他玩的参与的玩家他的用户数量的多与少，其实并不是看男性玩家有多少，而是女性玩家有多少。 换种话来说哈，比如我们是一家子啊，这时候王洛伦在打游戏的时候， 这个比如我 比如、 啊、可以比如、啊、先比如 对，然后王洛伦在打游戏，这时候我很不爽啊，是不是？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矛盾，对不对？这时候你玩的时间就会减少。哎，可是这个时候你在玩游戏，然后我觉得哇真的好好玩，就开始一块打游戏，那么这款游戏是不是就更火了呢？ 对 对吧， 对， 是这么个道理， 道理就是这样的。对，就是女性玩家越多，这个游戏它总的用户量肯定是成这个几何的一个增长。 对 啊，正因为它这么火，所以真的是招致了很多很多的关注，包括在这个游戏的出品公司啊，腾讯的第一季度的财报当中也可以看到，王者荣耀它好像是，我没有印象没有错的话，第一季度已经是盈利了，达到上百亿了。 对， 是在腾讯整个的这个盈利当中是占到了20%多，将近1/4的一个量级，非常的可观啊，这个数字。但是呢，也是招致了一些媒体啊，我们现在的俗话来讲叫怼啊，被怼了啊。但怼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情况真是这样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新闻的报道，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事件的这个事实经过是怎么样的。 昨天腾讯控股出现了今年少有的跳水行情，股票市值一天蒸发1100亿港元。 今年以来，腾讯控股累计上涨42%，但作为吸金利器，旗下游戏产品《王者荣耀》日前引发未成年玩家游戏沉迷等争议。作为回应，腾讯推出了史上最严的游戏防沉迷措施，调控未成年玩家使用时间。随着这个史上最严的游戏防沉迷措施的实施，昨天腾讯控股放量下跌 4.13%， 收于269.2港元每股，环比上个交易日总市值蒸发超过1000亿港元。 A 股市场上，网络游戏概念也表现低迷，顺网科技跌 6.93%， 三七互娱跌 5%， 游族网络等多只跌幅超过 2%。毫无疑问，王者荣耀给腾讯控股带来的除了话题性，还有实实在在的业绩。2017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腾讯控股当季总收入495.52亿元，同比增长 55%， 其中网络游戏收入达到228.11亿元，同比增长 34%， 这也是腾讯游戏首次单季度收入突破200亿元大关。在手游《王者荣耀》《龙之谷》和《穿越火线枪战王者》的影响下，手游收入达到了129亿元，同比增长 57%。 受此影响，腾讯控股的市值也是一路飙升，最高达到2.72万亿元。 哎，刚才我们看了一段这个好多数据哈，论论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的大体意思啊。 简而言之呢，就是王者荣耀给腾讯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新的盈利增长点，因为我们知道腾讯这个公司呢，它是做这个移动社交起家的，包括这个应该是社交类软件起家的， 对， 从 QQ 到微信，但是腾讯其实啊，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它很大一部分的盈利是在于它的游戏，它代理的游戏首先就非常的多，然后自己现在所研发的游戏也非常多，比如说英雄联盟这个游戏目前就是由腾讯来进行代理的，包括这个王者荣耀是他自研发的一个游戏啊，而且从应该是从去年底上线一直到现在半年，短短半年的时间啊，就达到了一个，刚刚我们看这个腾讯的这个一季度的财报里边讲啊，为腾讯整个的一季度的盈利，光这一款游戏是占到了23%，100多亿的这么一个数字，非常非常的可观。而背后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咱们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就这款游戏真的为什么会火成这样？我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王者荣耀这么的火？我周围真有很多人，就是我周围吧，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像刚刚赵爽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说到玩游戏，我们可能在惯常印象当中都是觉得这是属于一个男孩子的活动， 对，是男孩子沉迷的活动， 对，沉迷的活动，而女孩跟这个游戏好像关系并不大，除了一些养成类的，比如说很早的时候有那种什么吃 美女厨房 啊，美女厨房啊，什么什么这物语那物语啊， 对对对， 就是养美女长大，除了这种游戏之外，好像在其他大多数的游戏当中，比如说这个玩球的，玩车的，玩枪的，等等等等啊，好像都是男孩比较多。但是这款游戏为什么这个女生这么爱玩呢？我知道你没玩是吧？ 我没玩，但是我可能大概能了解为什么他们爱玩。 为什么？ 而且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女孩在这款游戏当中，她选择的角色并不是一些女性角色。 哎， 他们反而会去选择一些很厉害的角色，而且是打斗很厉害的角色，所以你想想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它很好上手，但一般的打斗类游戏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入门级的，就是它会有一些难度吧， 对对， 但这个其实不是有一个称号说这个10分钟可以入坑吗？就基本上你10分钟之内你就可以上手了，你短着打也是打，你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很菜的时候，就是你小着玩也是玩，等到你觉得可以跟人竞技，别人还可以带着你玩，因为它的社交的属性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它好就好在它上手非常快，然后又可以满足很多的女孩，就是也想当这个就是超级英雄啊，或者是打斗啊这样的一个梦想。不是女孩所有的都爱种菜啊，都爱盖房子呀，就盖房子种菜就是只是一部分这个日常喜好之一，我觉得哈， 像刚刚我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因为现在我不断有朋友在进来，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刚刚我看到飘过去一条这个留言哈，好像是我们的老朋友光当贼，他就说了感觉他不玩就没朋友了。 嗯，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王者荣耀他现在能这么火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承担了很多的社交属性在里边，这可能是以前的游戏都没有达到像现在他这么一个高度。 嗯，而且你想啊，原来女孩进入一款游戏哈、啊 嗯， 比如说旁边都是一堆特别厉害的男孩、 嗯、 啊，然后就 要被虐进 去就，然后你进去之后就真的就是被虐啊， 嗯， 嗯可是这个游戏呢，就如果说大家都是按这种实名社交进去的， 哎对， 哎，比如说你知道是我在进去，然后你知道我打游戏很菜， 嗯、 那你肯定就为了让我继续玩下去，你不可能总说我菜嘛，你怎么着也得带着我一点嘛，带着带着，其实慢慢的你可能就玩出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了， 嗯、 我觉得他这种实名社交的属性其实也带给一部分这个女性玩家一些乐趣。 对，没错、 嗯、 就是因为他我们知道腾讯旗下还有微信啊， 嗯， 这个王者荣耀跟微信的绑定也是很深度的，就是说我们、 嗯、 比如说在一个聊天的群里面、 嗯、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通过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些这个和微信的交互的设计啊，我们可以看在这个群里边，我们知道有一个在王者荣耀里面词叫做排位，就是说你打这个游戏你的分是上的多多、 嗯、 你可以比如说在任何一个群里边你都可以直接生成出一个这个群里所有的玩家的排位的排名， 嗯， 能够看到你在这个群里的这个整个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再有就是你只要进入这个游戏之后，你所有在微信上你的好友目前在这个游戏当中是一个什么状态、 嗯、 他是不是正在打， 嗯， 他多长时间之前在打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甚至你可以直接跟他去邀请他来跟你打， 嗯， 就说这种社交的属性，你可以，其实我觉得啊，有很多人玩这个游戏是作为一种社交的方式，就像刚刚光灯姐说那样，就再不玩感觉就没朋友了、 嗯、 因为所有人都在玩。 对、 嗯、 我就想起来很多年前哈，就大家玩一款桌面游戏就是三国杀， 嗯， 而那个时候正好是赶上当年我毕业的那段时间哈、 嗯、 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本来类似这种桌面游戏有一些女孩也是不爱玩的，可是如果说那段时间你不会玩这款游戏，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参与大家的聚会了，大家聚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玩的项目了，所以当那样的一个属性，然后占据主流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办法、啊、可以去看一看，哎，一看发现特别好上手，一上手之后觉得哎，也有我想要的一些角色， 嗯， 可能就玩下去了。 嗯，对，所以说这个游戏啊，它之所以这么火啊，是有很多的理由在里边的，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一些它能够火起来， 嗯， 那是因为这个，因为它的社交属性啊，因为好上手啊，等等等等等等啊，但是它当中肯定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像刚刚啊，我们看这个人民日报啊，包括今天这个新华社都在发文说这个游戏当中它有一些问题，像今天新华社那个发文的角度啊，之前有很多的朋友也说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它当中的一些英雄的设定是完全按照中国的一些古代的人物， 嗯， 比如说这个张飞，比如说吕布，比如说这个鲁班，比如荆轲等等等等啊，中国的古代人物是在这个游戏当中是设定为每一个角色，但是呢它有一些人物的设定跟历史上是有非常大的出入的， 嗯， 不管从形象上或者从性别上，比如说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荆轲，我们知道在这个古代是一个著名的刺客， 嗯， 他是一个男的，但是在这款游戏当中呢把他的设定成为了一个女性， 嗯， 虽然他在游戏当中有一些选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会带有一些说明，就是说此人物为虚构，跟史实人物有出入，查看史实请点击哪儿，就是说你如果想看这个历史当中他真实这个人物是怎么样，你还可以点进去，但是呢他给大家传递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接触这款游戏，我们开玩笑讲说小学生也很多，就是青少年也很多啊、 嗯 能这个大家看到这个荆轲可能就默认为玩多了就认为他是个女的，这可能就是对我们理解真正的历史上的史实是怎么样的会有一些偏差， 嗯， 今天新华社的发文也是主要针对这一点来说的， 对， 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哈，我其实特别反感这种把历史人物随意篡改性别的这种行为，因为你看现在有很多包括电视剧和影视剧也是，就是在拍的时候可能会给一些历史人物加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光是性别吧，反正在这个个性上面啊就可能会做一些修改，但在游戏当中呢我可以理解，因为它有不同的技能包嘛，而且它也会有自己的选，就是他的一个考虑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里面女性角色太少哈，因为我没数过，所以呢他会把一些这个比较有趣的技能安在一些人物的身上，但这样如果是 我是这个就是正在吸纳知识的阶段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哈，我看久了也会对这个人物通过这个游戏有一个认识，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是一种误导， 对吧？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肯定会有影响的。 对，所以说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现在摆在大家一个面前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游戏厂商来承担，还是应该由未成年人他的一些监护人来承担，或者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腾讯也是做了号称这个史上最严的叫防沉迷系统，就是说你有一个年龄的限制，你如果是好像是16周岁以下，你如果要来玩的话，它每天会有一个定量， 一个小时吧好像是。 对，但是这个系统你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从小开始长到大的，针对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举措非常多，但是你说落到实处真正的能够防止他们玩的话，能不能发挥这样的效果？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这个账号你 OK， 你把我封了，每天让我玩这么长时间，我可以注册另外一个号我接着玩， 对吧对吧？就是说他这种防沉迷的这种效果落到实处真正会有多大，这是一个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真正如果说想去让我们的青少年啊能够积极的引导他们，或者说限制他们沉迷的话，仅靠厂商这种防沉迷够不够？是不是其他的方面也需要发挥它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校方，比如说老师，比如说家长，当然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就怎么去管你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对于小孩的教育来讲啊，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这个赌不如输，就应该还是怎么去引导他合理的来进行这个游戏时间的分配，而不是说我管着你就不让你玩了。因为我们也都是说实话都是从小时候过来的，你越管可能有的时候激起这个逆反心理，我就越要玩，想方设法我要去玩，这可能到以后如果发展啊，可能会出现更大的一些问题。 而且现在的就是小孩儿哈，反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小学生就已经什么微信啊、朋友圈啊、QQ 啊，就一样都不会少。就是你不让他玩这个，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沉溺的或者沉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说直接给他一刀啊，这个斩断了， 对， 好吗？就或者说，针对这 效果能有多大？ 对，或者说针对于这些小孩子们哈，就因为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所以就啊，是吧？就一刀给斩断了吗？这样到底好不好哈？当然，光刚才也说了，说，哎呀，成年人都管不好自己沉迷呢， 真是 这个还 真 是，真 是这样的。因为我吧，就是试着玩这游戏的时候，玩过几次，前几天吧，好像每天都会登录去看一下，我就发现我在微信，反正我有几个微信好友，只要我一登录，就发现他们的这个状态都是游戏中，就很明显就是天天在打，很明显就是天天在打。 而且我特别受不了有一类人啊，就是比如说他玩游戏的时候，他会不干正事儿 啊， 就比如说有一天，然后我找一个嘉宾找不着了，就是马上这个直播可能还有一个多小时，那天特别堵，直播还有一个多小时，然后我找不着了，我都开始想备选方案了，我就去找我这个身旁的同事哈，我说怎么办，实在不行你就过来顶一期吧，他说那你嘉宾，我说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同事就突然间提醒我，因为我不玩王者荣耀嘛，他说我觉得你可以上王者荣耀上面去看看他在不在上面。后来来了之后呢，就他按时来了，来了之后我就是暗地里打探了一下，我说你刚才干嘛，然后我也没那么说的那么严重啊，他就说就是刚才对，然后他退不出来，然后所以就我觉得这种废寝忘食并且把正事儿忘掉这种我就特别不能理解，或者是忽略身边人的感受而自己在那玩的特别的嗨，然后尤其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在什么办公室啊或者是在一些公共场所不停在那儿叫嚣，然后其他的人在工作，看他那种沉迷的状态，就觉得好傻。 对，所以说嘛，就是这种啊，就像刚刚这个光当贼说的吧，说这个成年人有的时候都管不住自己，更何况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小朋友们。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游戏啊？真的是不只是我们怎么去说今天我们俩在这儿怎么聊的问题，其实更涉及到我们怎么做的问题。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其他几个，我们可以说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游戏它的发展当中， 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几个游戏的类型，因为还是我们像最开始说的这样啊，每个人都会玩游戏。我不相信生活在这个年代，比如说像我们是80后或者90后、00后，在这个环境之下生长起来的人，如果不玩游戏，说实话啊，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可能有，但应该是极少数。每个人都会玩，但是应该把这个游戏在我们生活当中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这可能真的是需要我们长期的来进行思考，而且去实施一些办法的。像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准备了这个第一段我们的这个素材。我相信这款游戏可能我不知道90后应该也玩过，但是95后什么的可能没有吧。这款游戏应该是跟他们同龄的，是95年的一款游戏。 对， 这个游戏呢就是仙剑奇侠传，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不知道对赵爽怎么样，反正对于我来讲，这应该是我电脑游戏的启蒙。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买了一张盘玩的游戏， 盗版的正版的 那就分不清楚了，年代太久远了。但当时因为我在深圳生活嘛，我记得深圳华强北就有好多，对，有好多卖 著名的深圳华强北， 对，有好多卖游戏盘的。然后当时我也是，我说要买一个这个《仙剑奇侠传》的那个游戏盘，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当时还不怎么会安装呢，反正安装还安装了好久，而且当时没有现在电脑这么方便啊，界面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的。我们要不要先回顾一下这个游戏？ 好，我们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段《仙剑奇侠传》这段视频的，可能大家一看就知道。那听广播的朋友也没关系啊，听到熟悉的音乐你也能够想起当时仙剑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情节以及感人的画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战打大 boss， 应该是拜月教主时候的画面。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遥远的仙剑奇侠传这款游戏。 这时候赵灵儿说了，从此以后我们终于可以恢复和平了。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水已经变红了，大事发生了。 李逍遥， 怎么回事？ 糟了，快走。 然后这个大 boss 又出现了。 其实能玩到这儿已经就是很不错的一些级别了，是吧？对，我怎么没记得我玩到过这儿呢？我看别人玩到过。 你自己没打通关 我好像没有打过通关。我看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应该打过通关。 这块就是最后一幕，然后这个拜月教主跟这个九头兽已经合体了。然后要毁灭世界的这种姿态啊。 画面非常感人哈。如果这个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哈，看一下这个经典的《仙剑奇侠传一》。 现在天地之间已经是一片肃杀了，这个妖怪已经出现了，然后赵灵儿一个人飘到了他的面前，准备这应该是马上跟他同归于尽了。 因为赵灵儿是女娲后人嘛。 对对对，女娲的后人。好，同归于尽之后，这个时候已经恢复了平静。 乐活派雨涵说，我现在电脑里还有这款游戏。 是一个朋友复刻给你的。真的，我真有没有这个移植到什么手机平台上之类的， 就是 应该 做一款手游，其实应该挺有意思的哈。 对，就是回味一下嘛。这应该是李逍遥，这就是后面的过场动画的画面了。现在这个李逍遥应该是跟阿奴告别，然后阿奴在这个送别他，然后应该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林月如。 林月如应该是在前面的关卡就死掉了， 但是最后他好像复活了。最后复活了，而且这个是带着李逍遥跟赵灵儿的孩子。 好，现在天上飘着漫天的雪花。 论论已经把自己给说哭了。 李逍遥一个人走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脚步通向远方，告别过去，同样也是走向未来。我在干什么呢？ 我们还有这个52秒就要进入中场广告时间了哈。这个咱们大概感受了一下这个游戏啊。 嗯，哎，到这儿呢就已经是这个游戏的基本上是全剧终了。 对，还真的是有玩家啊把这个《仙剑奇侠传》的就是这一段给就是录下来了。 对， 然后录下来之后呢还一直保存至今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心的玩家了。 对，这个《仙剑》这个游戏，相信刚刚这个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有很多人说这个都是可能接触的比较早的，因为这款游戏呢是95年啊，是大宇公司发行的游戏。为什么这个游戏可能大家接触最早呢？ 对，那我们 先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回来聊。 好的，我们马上，这里是982活力榜。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98.2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982活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982活力榜。哎，我们一小段的片花之后又回来了。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上半段的节目呢，跟大家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叫今天您王者荣耀了吗？ 嗯， 哎，这个王者荣耀啊，非常火的游戏。然后我们上半段已经聊了很多的最近的一些风波吧。然后呢，在这个中场休息之前，我为大家回顾的是一款非常古老的游戏，出现在1995年《仙剑奇侠传》，给大家放了一段这个《仙剑》的片段。刚刚赵爽放的时候说画质非常感人，对吧？ 就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为什么会去玩《仙剑》这款游戏了。 我记得，因为当时首先吧，因为那个年代啊，在这个其实放广告之前我就想说来的，那个年代是电脑刚开始普及的时候， 对， 就是94、95年那会儿，应该是每家刚刚开始有那种就是真正的就是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电脑。 我好像是96年才玩，还是97年？ 差不多，因为94、95年，你想那时候小学一二年级可能还是太小了，我觉得这个3、4年级玩可能还行。我应该也是大概96、97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首先这个电脑游戏上并不多，不像今天电脑发展到今天，包括手机发展到今天，其实我们可选择的游戏太多了，就根本就挑不过来。那个时候可选择的其实并不太多。 对， 而这款呢，当时好像就是真的是有人玩过之后发现非常好嘛，然后就口口相传，然后会讲里边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当时上小学嘛，到班里大家就会讲，哎呀，昨天打那关李逍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就会就问一下他们，跟他们聊聊完之后，就会自己去买一张盘，当时还是用这个用 CD 那种盘来装，来安装，然后来玩。 对，就是我突然间发现哈，就是它是一个我接触到的最早故事特别完整的一个游戏。就是在玩它的同时期，我记得好像玩过盟军敢死队，然后也是一个 PC 的电脑端的游戏，然后玩过类似那种滑雪呀，然后什么就是那种的，就完全无故事的，或者是故事性弱，它只是说有一些竞技性的一些游戏。而《仙剑奇侠传》是当时我觉得哇，这个故事真的是太感人了，然后是从因为它这个故事才去玩这个游戏。而你知道女孩玩游戏挺弱的，然后基本上你这个故事还没等看到一半呢就死了，然后再去重新玩，然后再死。就那个时候沉溺于这个游戏的原因是因为想把它这个故事给看完。 对，所以我们看其实仙剑这款游戏它取得成功，它最大的一个成功的点就是因为它的故事，或者说它整个的剧本写得非常的好，包括后来我们看到它衍生出来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仙剑的系列现在已经出到6了吧，快出7了，应该是整个它同一个世界观整个顺延下来的一个仙剑系列的这个游戏作品，包括后来拍了电视剧， 对 啊，电视剧也拍了好像有几部了吧，对吧？就是衍生出来的这个故事非常的多，但前提所有一切的开始都是因为仙剑一那款游戏它故事的内核给人带去的体验非常强。那我们就其实回过头来结合我们今天王者荣耀也是非常火的这个游戏啊，我们来想，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觉得我们玩仙剑是一种特别怎么说，在小时候很沉迷或者说很不好的回忆吗？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就是想到那个时候玩，不管是自己在家玩，或者叫朋友一起来打什么各种通关啊，各种总迷宫啊，各种取宝物啊，我觉得那个回忆挺好的。 但那时候好像不用交钱吧？ 对，那时候不用收费。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两个不可以放到一块儿去比了，已经，因为仙剑那时候你自嗨。然后你玩着玩着就是你顶多就是浪费一些时间，但基本上家长看你花太长时间在打游戏了 也会说， 就会阻止你了。可是现在就是王者荣耀这一类游戏，其实我觉得是大人游戏，我不觉得是孩子游戏，它是大人的一种社交手段或者是一个社交圈。那他去买一些装买一些什么皮肤啊，买一些什么的可以，然后花了一些钱。可是孩子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看之前报道 挺可怕的， 对，也说有小孩去偷这个家里的钱，刷了十几万的装备还是怎么着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可怕了，就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哇，那咱们那时候哪能刷家里十几万去打东西。 再说那时候就是你的消费方式也不允许你刷这样的， 对 吧？ 对，现在这个消费方式确实太便捷了，像咱们那个时候就算拿家长钱，那你总得拿现金吧。像现在就拿手机，你只要一支付一摁那钮，直接哐哐哐的钱就支付出去了。 啊、还有好多免密支付啊之类的。所以我 这么想太可怕了。 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最可怕的是它会连接很多的怎么说呢，就是会要花钱，说白了 对， 就这个是会给很多的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说 他没挣钱呢。 对 吧？ 对，没挣钱的光想着想方设法去花钱，而且去引导他花钱。 对啊， 这可能是厂家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而且我会理解说大家玩游戏的时候，然后特别想在这个花点钱换个皮肤啊，或者怎么着的哈、啊， 让自己看着更漂亮 啊，然后加个技能啊什么的。因为你比如说有时候看电视剧，它就两集多更新的会员，我可能都会因为这个去买两集会员，因为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 理，就是你玩到那儿了，你赶到那儿了，你当然是想升级打怪，对吧？ 嗯。 但是你看，小孩就肯定会有负面的影响了。 嗯，像这个我们直播平台上光刚才刚四个字来总结了一下，我总结的非常好，叫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 总结的非常到位。 咱们聊回仙剑哈。 对，我们这个刚刚这个非一般的遐想，应该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说那个时候玩的都是经典的单机 RPG 游戏。 嗯， 对，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来回顾的这第一个游戏啊，《仙剑奇侠传》，它其实是作为我们其实可能是很多人这个作为玩游戏的一个开始， 嗯， 玩游戏的一个启蒙，是一款单机 RPG 游戏。但是呢，可能在那个时代，这种游戏占主流的。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也随着电脑技术的不断更新，生发出来很多很多的游戏类型啊。今天为大家来回顾的第二款游戏，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爆款的游戏，这就是反恐精英啊，我们俗称叫做 CS、 嗯、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小段 CS 的这个片段啊，我们今天准备的视频素材好像还都是比较的奇怪， 对， 因为好像以前都是放歌呀、啊、放电影啊、放电视剧的片段，那、 嗯、 今天给他放这个游戏的片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CS 的视频啊。听广播的朋友您可能会听见通通通通通通的枪声，但是相信您小时候如果玩过 CS 的话、 嗯、 这个声音也是非常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是经典的CS地图，叫仓库。 我觉得可能听到广播的朋友啊，会觉得哎，好多这个对打打斗的场面，我们是不是在放某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啊，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在放某一个这个电影的场面哈、啊、并没有，我们放的是这个 CS 哈、啊、就是反恐精英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片段。 嗯，这个是游戏的一局啊，比如说最后那个、 嗯 这个胜利的这个声音，相信很多的朋友玩过的都是印象非常深的，包括我刚刚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也是回忆起当年很多很多跟朋友一起出去联机打 CS 的一些画面、 嗯、 像刚刚这个乐活派雨涵也说他上大学时候还经常打呢。因为这个游戏为什么要跟大家放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来说呢，其实啊，我们说仙剑是代表了我们第一代的电脑游戏的代表，是单机 RPG、 嗯、 但是到了反恐精英呢，它其实跟单机 RPG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它已经把游戏当中慢慢的延展出来电竞的属性在里边、 嗯、 就它有一种竞技性在里边，并不是说你一个人对着电脑去打这个电脑预设好的剧情、 嗯、 跟一些 NPC 去对话去拿装备，而是跟真正的坐在你对面的玩家来进行这个一个有点这种竞技上的比拼的这种感觉、 嗯、 啊，这就是反恐精英啊，这个应该是也是在99年左右，00年前后吧、 嗯， 出现的一个游戏。当时我记得，如果是去到比如说当时一些网吧里啊，就会听到到处都是枪声，几乎每个人全都在玩这一款游戏。而且他当时应该是比较经常会看到的场景应该是在局域网当中， 嗯， 就是说他比如说是在我们一个大网吧或者说一个局域网里边，哎，可能几个人啊就会连，然后分组啊分波，谁跟谁一队谁跟谁一队，然后拿着枪开始打。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王者荣耀的这种 雏形了。 对， 对，就是从这个反恐精英开始啊，这个电脑游戏已经不仅仅是在对着电脑上来你去通关来怎么样的，而是已经有这种人与人之间对抗的这种感觉了。其实反恐精英 CS 这个游戏一直到今天还在有，但是它的版本更换了很多，现在应该是叫 CSGO、啊，然后玩家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一直还会有它的职业的比赛等等啊。啊，这是为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二部啊，我们推荐的，也不是说推荐的吧，就是为大家回顾的、这个， 算是回顾吧。我们今天都不推荐，但是都是算是一种回顾。 对， 大家如果真是作为休闲娱乐玩一下，也没什么，就无可厚非哈。但是沉迷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是 要给上一些建议了。 对，要给上一些建议了。 然后之后的马上来到这个顺着时间线啊，这个 CS 火了之后，下一个很火的游戏就是。是魔兽世界， 而且这个现在一直在火， 一直在火， 一大波的粉丝。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下，这应该是魔兽世界当时第一版啊，就是最早的版本，它的一个开头的一段视频，应该是用这个动画做出来的。我昨天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也是真的觉得非常的惊叹，因为这款游戏从制作方面，它确实做得太棒了。我们先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联合一起共同抵抗火焰军团的入侵之后，已经过了4年。尽管成功地收复了阿基洛斯大陆，部落和同盟之间脆弱的协定却荡然无存。震天的战鼓又再一次地响起了。 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可能会听到一些熟悉的音乐，但是呢，不知道具体的画面内容。其实这应该是魔兽世界最开头的一段，有点像建立世界观的这么一段预告。 对对对对，就是游戏的一个开场动画。 对， 尤其和开场动画啊，这是03年这个由暴雪公司著名的这个游戏制作公司暴雪公司推出的一款可以说是现象级的这个网游了，就是魔兽世界。因为我知道暴雪公司在这个全世界的制作游戏的公司当中啊，一直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地位的，因为包括这个魔兽争霸、魔兽世界等等等等的这个游戏，有名的游戏全都是他们来这个制作和出品的。这个魔兽世界啊，至今还保持着很多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啊。据我们这个找到的数据说，在2014年1月份的时候，全世界魔兽世界的这个注册的账号已经是超过了1亿个账号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全世界，我们现在应该是有多少亿人？六十多吧 。 六十多亿人，就是全世界每60个人当中，全世界啊就有一个魔兽账号，魔兽世界的玩家。 可是我怎么记得好像王者荣耀现在已经注册超过2亿了呢？ 没有超过2亿，应该是已经注册好像超过2亿。 对啊，注册已经超过2亿。 日活是9000万。 对， 但是王者荣耀它毕竟是一个手游啊，这是一个 手机游戏，是比较便携式的。 对，这个它，但是这个魔兽世界它整个的世界观非常大，而且网游你如果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玩过网游啊，这个都知道，如果你一旦进这个坑的话，你每天晚上就会有专门会去做任务。 对。 会这个别人带着你去打副本等等等等之类的啊。其实中国的网游，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把这个魔兽世界这款游戏单给大家拎出来做这么一个回顾，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其实它是一个网游，不能说是第一款，但是在网游的领域当中，它目前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做的最成功的一个版本了。 它是影响非常大的，而且它建立了整个的一个世界观。 没错。 如果是这个看过它的电影的朋友哈，可能会发现就是真的有一群这样的粉丝，他不光是喜欢这个游戏的本身，他还很喜欢这个游戏建立的这个世界观。 对，就换一句话来讲吧，就是说这个游戏的世界观其实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仙剑奇侠传》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就是说你故事的内核，因为仙剑它其实也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观在里面的，对吧？就是说这个世界观能吸引玩家，这可能是作为这个游戏能够吸引用户的一个很内核的一个元素。 对，而且它里面的一些啊，我们这么看起来可能都看不出来美感的一些人物设定啊什么的。你知道有一些打这个游戏的男生会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就是他的那个样子，说你看他的这个动和静之间，你看他那个肌肉的配合多美啊这个虽然我盯着看了好久，我看不出来，我说美在哪儿？这不就是一个怪物吗？但是你就知道他应和了就很多的游戏玩家的一种就是心里面的需求， 就是他们期望所达到的这个在游戏当中的人物的设定，或者说他有的时候会把自己进行一个代入的想象啊，会把自己想象成这样，觉得自己哎呀，真的是因为网游它可能跟别的这种就是这种对战类或者单机类的游戏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出现，这样你可以把你自己带入到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的代入感会更强，你就真的是觉得你进入到这个游戏之后，你就会跟现实生活整个的脱离掉，你操纵的这个角色就是在虚拟世界当中的另外一个你，另外一个自己啊， 对，然后刚才说最后一个会讲 LOL 吗？ 就是英雄联盟， 对，英雄联盟。 最后一个讲并不是英雄联盟，讲的是刀塔。 因为英雄联盟吧，其实跟王者荣耀就更像了，就是王者荣耀其实就是仿英雄联盟这个创造一个游戏，只不过比它的这个人物设定什么的更接地气儿。 这个我们也是准备了一小段这个刀塔的视频啊，我们先来也是简单的来看一下刀塔，回顾一下这款游戏。 我觉得很多游戏玩家应该又看到了一些经典的画面哈。刚才是这个 DOTA 里面的一段啊、嗯、小的画面。 嗯，这个为什么啊？像刚刚这个光灯贼说啊，最后一部没有说这个英雄联盟，而说的是刀塔。 嗯， 因为其实英雄联盟虽然它现在的可能玩家的用户更多，但是刀塔呢，可以说是这一类啊，目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最火的这类游戏，叫做 MOBA 类游戏的一个鼻祖。嗯、其实它说起这个刀塔这个游戏，其实本来是魔兽争霸，是也是一个类似于什么星际争霸、嗯、或者类似于这个盟军敢死队，就是你这个节目最开始说、 嗯、 类似于这些游戏当中的一个地图， 嗯， 这个制作者呢叫做这个 Ice Fog 冰蛙， 嗯， 是由这个人来制作的这么一张地图，然后这个地图在网上就火了，因为大家觉得，哎，这个图好像能把这个游戏当中整个选英雄啊，能达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 对， 然后大家去打，然后慢慢由这个地图生发出来的这一类的游戏就叫做 MOBA 类游戏，包括我们今天聊的《王者荣耀》也是属于 MOBA 类游戏当中的一种， 嗯、 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5v5或者几对几、 嗯、 然后每个人选自己一个英雄来进行操作，然后彼此来推塔、 嗯、 看谁先把对方的这个塔推没或者把家拆了谁就赢了、 嗯、 整个的操作或者说整个的竞技规则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每个英雄他们有不同的技能， 对， 包括这个地图也有各种的学问、 嗯、 你哪个英雄之间技能怎么配合啊，包括你这个怎么去操作呀，整个的战略战术怎么安排呀，你怎么去发育啊，让谁去打钱呀，其实这个都是真是挺讲究的。 对，而且其实你像现在如果说真的要一款游戏让大家接受的话，它必须得把这个竞技感跟平衡感给做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方， 对对对对， 它就在任何一方如果是做的有点过了、 嗯、 就会有一部分玩家不接受它哈、 嗯。 所以这款游戏论论说当年也是啊深深的玩过了一下。 对 哈， 这款游戏我当年因为正好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嘛、 嗯、 那个可能大家还比较有时间有精力去打、 嗯、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们毕业的那几天，我们当时我们班里有几个人特别爱打，当时我们在外边自己联网玩了一天一夜、 哦、 玩了一天一夜。其实现在想起来啊，这个因为现在确实玩这种游戏非常少了，因为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啊，热情不是那么大，再有对、 嗯、 耽误时间确实耽误的比较久，但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其实这个游戏当时打的怎么样并不是印象很清楚了、 嗯、 但是因为这种 MOBA 的游戏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有你跟队友的配合，你们是作为一个战队来存在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更多回想起是跟同学或者是跟你队友之间那会儿打那么一种很快乐的时光，跟朋友那种其实就跟我们一起出去旅个游，一起出去踢场球、 嗯、 那感觉是一样的。 哎，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伙一块回顾了几款游戏哈、 嗯、 当然就是我们在最后呢也是劝大家，就是真的不要沉溺哈。 对 对，这个 就像我们现在每一款的这个游戏，我记得好像是开机界面都会强制来说这么几句话、 嗯、 啊，具体的话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 嗯、 大概意思就是沉迷游戏伤身，适度游戏有益，大家千万要记得、 嗯、 任何事情其实不光是游戏、 嗯、 一定不要沉迷，一定要保持这个度、 嗯、 因为毕竟我们追求的还是健康的生活。 嗯，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嗯，我是论论， 我们明天再会咯。 明天再见。